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震撼，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第45集。秦科心里也不由有些担心起来，倘若派出去的人真的不能追回毒剂要到解药，恐怕自己这次又要连累二师弟了。就在众人犹豫之际，被吊在城墙上的万江愁突然口吐白沫，双眼翻白，瞪着被捆绑的双腿不断地在半空中抽搐起来。冷如环大叫，不好，他毒性发作了。在万江愁身上的仙鹤派掌门见状，也开始感觉到身体上一阵阵抽搐的疼痛，丹田部位如同有万火焚烧一般剧烈疼痛。大家只见那万江愁伸长了舌头，用力地抽搐了两下，就彻底断了气。仙鹤派掌门看到有人死在自己身边，只觉那四象令人如此作呕，胃也一阵翻搅，自己口中也开始口吐白沫，头顶犹如千斤之重，双眼一花，很快就毒发身亡，追随铁拳门万江愁而去。两条尸体仍旧高高挂在城墙上，不同的是，万江愁一身横肉，犹如千斤坠林，而仙鹤派掌门身形单薄，垂下来的两个大袖口已宛如一只栩栩如生的仙鹤，一晃一晃地在风中飘荡着，悠悠之相好不凄惨。难道我们真的就命丧于此了吗？赤莲仙子此刻突然感觉到了莫名的惊慌，一种真正的害怕正在向他袭来。素仪龙虽然身经百战，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此刻感觉身边有两条尸体在晃动，心中也不免有些胆怯起来。他看着身边的死尸，淡淡的叹气说：老匹夫，看来我们也快了，指望能死得痛快些。冷环如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一股血腥味冲上了鼻腔，只觉得腹中有什么正在朝上涌来，努力绷紧了全身。他想要克制住那股力道上涌，却不料咳咳的又咳出几声来，一股鲜血顿时从腹中涌出，喷出口外，一嘴腥稠的血渍味道充满了整个喉头。冷如环仰起头看着那日头，只觉得浑身无力，人要昏死过去一般。 啊！ 赤莲仙子突然发了扑似的乱摇晃着脑袋，咬牙大叫起来，他体内的毒性也开始发作，小腹一团火热，只觉得有10000只蚂蚁在啃噬他的骨髓。始终在一旁憋气保命沉默的金蛇门门主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 我还不想死，我还不想死。 其他掌门见了也跟着大骂起来： 北冥秋红，你这个卑鄙无耻之徒，如此心狠手辣，必遭报应，我们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北冥青红不屑一顾地看着他们，冷冷地一笑说： 哼，杀人就是杀人， 不管用什么手段，对方还不一样都得死。各位掌门，我问你们，难道你们手里所杀之人皆因手段不够残忍就算仁慈了吗？他们的死就不算人命一条了吗？ 师父，我们该怎么办？再不救他们，他们全都会死的。 秦柯回头看着庄上剑说，庄上剑点点头，然后对他说， 我先去和百名秦红会上一会，你们趁机救人。 话毕，只见他一手提起长山前板，便刷刷的跃上城墙，快步如流星一般飞身上了城墙。而此刻夏侯云烈和夏侯云迪已经飞身踏上城墙救人，身中剧毒的秦柯和童冠飞则在城下接应他们。就在此刻，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马蹄之声，马背上的人挥手大叫， 师父师兄，我回来了。 是云芳师兄。 林童一眼就认出马背上的人来，开心的大叫。云芳还没等马儿停下，就迫不及待地跳下马去，大步流星地跑向了秦柯等人。 元芳，你怎么回来了？ 童冠飞惊喜地看着他问。 二师兄，我拿解药来救你们了。 元芳说完，从怀里掏出药瓶来。 秦师兄也中了毒，你先给他。 童冠飞看着元芳说。元芳点点头，把药瓶递给秦柯。 三师弟，你回来的正好。 秦柯拍拍元芳的肩膀，然后接过解药，拔开瓶塞，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来，一一分给了中毒之人服食。众人服下毒剂给元芳的解药，然后立即就地盘腿打坐，运气慢慢将体内的毒性逼出体外。站在城墙上的庄上剑看着这番变故，哈哈一笑，对北冥秋红说， 北冥秋红，看来老天也不帮你啊。 区区几只蟑螂毒不死，待会也要被我杀死，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北冥秋红依旧是有恃无恐的样子，高高的立在城墙上。他二人撕破脸，正面交锋起来。只见无双宫城墙上两条人影在空中飞舞乱窜，二人各使出绝招击杀对方。站在城下观望的夏侯云烈和夏侯云迪兄弟俩握紧了拳头，随时等着出手。 这两个都是高手过招，可惜可惜。 说这话的是一个女人，娇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江南浓郁的软糯感，人还未到，一阵悠悠的麝香味已经迎风袭来。大家观战的目光都情不自禁地转移到她的身上来。眼前的女人让众人眼前一亮，只见她眉黛下一双星眸闪烁，双唇娇艳如花，一袭白色轻纱如烟笼身，胸前一抹乌发如同清澈的流水流下，眉目里满满都是倾国倾城，一颦一笑都显妩媚动人。然而这样的美人突然在这种场合出现，实在是显得不合时宜。这儿既没有歌舞，也没有丝竹，有的全是些打打杀杀的血腥场面，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犹如那漫漫黄沙中平添出一只娇艳欲滴的鲜花，不仅令人赏心，更加令人悦目。 霍夫人， 夏侯云烈万万没有想到连霍神身状的霍夫人都会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他的贴身丫鬟小何。不过这次陪伴霍夫人身边的人倒不是那霍庄主，反而是他的大哥夏侯云城。带兵前来的人不是夏侯世宗，却是他的大哥 夏侯云城。今日的夏侯云城一身金灿灿的铠甲战衣，威武不凡，目光犀利地看着众人羡慕的眼神，然后把放在霍夫人腰间的手又收了收，得意地笑着。看来这高手过招都不及夫人的国色天香来得吸引人啊。夏侯云烈忙上前问他，大哥，怎么会是你领兵前来，敌他人呢？夏侯云城左手一挥说道，二弟，此事稍后再说，爹已经将兵权交由我全权代理，今日出兵围攻吴春宫全由我调遣。夏侯云烈心中仍有疑惑，但大战在即，也不便多问，只好作罢。夏侯云迪皱了皱眉头，走到夏侯云城身边开口说，大哥，他怎么会来？霍夫人微微一笑，然后百般抚媚地说，哼哼，江湖人人都说云荒剑厉害，我也来瞧瞧这云荒剑到底有多么厉害。哼哼哼，夫人说的是，我倒是要瞧瞧那云荒剑到底有多厉害。夏侯云城连忙附和着那霍夫人。大家正谈论着云荒剑，却见城墙上发出轰隆的一声巨响，只见那浮云宫庄主庄赏剑不知何时已经被那剑招震声跌落下来。浮云宫众弟子连忙赶去搀扶，元芳扶住庄赏剑关心地问，师父你没事吧？庄赏剑连忙收起脚步倒退了几步，见云荒剑砍过来的剑气散去，他才看向众人说，看来他的剑招又更上一层楼了。夏侯云烈双眼放光地说，云荒剑果然厉害。夏侯云城也不由暗自佩服起来，难怪天下人都视此剑为上宝，看来霍夫人果然没有说错，得此剑者得天下。遇强则强，这云荒剑果然不简单。霍夫人用羡慕的目光看着城墙上高站的北冥青鸿，只见他手执神剑高高在上，俯视着城墙下的众神尔尔。骄阳下的那柄神剑愈发散发出诡异的妖媚，霸道的杀气，戾气直逼人心。忽然间，北冥秋红高高挥起手中之剑，大吼一声向城墙下的人们砍去。银荒剑气所到之处已经让人们无法招架，何况是这致命的剑招，众人连忙吓得纷纷逃窜开来。北冥秋红看着人们狼狈的样子，越发的觉得高兴，这些渺小之徒不过是蝼蚁偷生而已，活在世上又有何用？ 各位，我们一同进攻，那北冥秋红只是仗着手里的神剑，他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 庄上剑大吼一声，众人纷纷响应，尾随着他攻进了无双宫去。北冥秋红趾高气扬地站在城墙上看，一直在他身后默默不语的叶琳琅忽然开口说， 公主，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琳琅，他们的死都是有价值的，将来云荒帝国重建，他们都是一等一的功臣。叶琳琅收紧了握在右手间的剑，淡淡地点了点头，然后俯身向无双宫内看去，只见无双宫内敌众我寡，各大门派纷纷厮杀而来。打斗中，一名无双宫的女弟子体内忽然发生爆炸，令身边的人防不胜防。之后无双宫内的女弟子开始相继发生人体爆炸，其威力不小， 令来者死伤无数。人肉炸弹本是幽冥鬼子发明的一种武器，那是江湖中一种将炸药植入人体罕见的秘密武器，因为杀伤力极大又过分残忍，所以江湖中已极少听闻。他没想到今天要用在自己姐妹身上。琳琅，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这儿不是我们留恋的地方。北冥秋红说完哈哈笑着，忽然他的身后传来两声清脆的拍掌声。等他转过身去，只见城墙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好好得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道，所用的手法却真够入流的很呐。那人一身黑衣，戴着一顶黑色的斗笠帽，黑色的纱幔下掩饰不了他那双犀利的眼神，这眼神竟是如此熟悉。你是什么人？北冥秋红问。弯坐在轮椅上的人发出一声冷笑，然后伸出手指向他说：“哼哼哼，来取你性命的人。”话毕，只见他的轮椅后忽然跳出七八条人影来，准确地说是八个身着黑衣的蒙面人。只听到哗啦啦的一声，他们已从腰间抽出一条银晃晃的白骨铁链爪来，那些阴森森的白骨手抓在半空中摇晃着，一时间八只白骨便蜂拥抓向北冥青红。北冥青红边躲边说：“你们是鬼族的人，你是鬼王。”慕容雪哈哈一笑：“呵呵呵，正是。没想到江湖传闻中的鬼王竟然是个瘸子。”叶玲珑连忙抽剑加入请来：“公主，你去对付鬼王，这些人交给我。”北冥秋红大步流星跑向坐在轮椅上的慕容雪，一剑挥去，却见他连人带椅飞下楼去。没脚的乌鸦想跑没那么容易，北冥秋红挥舞着剑大叫着向他追去。城墙内的人们死伤无数，一片血海肉林，残肢片片，好不凄惨。北冥秋红，你瞪大眼睛看看，这些人都是被你害死的，你真是个比魔鬼还可怕的人。哼，没有牺牲哪来的成功。慕容雪从袖中甩出几枚柳叶银镖打向北冥秋红，然后冷冷地说：“踏着别人鲜血铸就的路，你就能走得安稳吗？”“有何不安稳的？我想要得到我所想要的，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慕容雪摇摇头，这样惶惶而不可终日的滋味他早就尝试过了，而眼前这个人正在向过去的慕容雪一步步靠近，慢慢地变成那没血没肉的样子。他不再多说，也不想多说，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北冥秋红，夺取云荒剑，去救他唯一在乎的人叶惊鸿。“杀了北冥秋红，我兄弟们报仇！”忽然而后传来一片响震，大家喊着口号，大队人马向北冥秋红杀来。他们踏过那血海肉林，残肢片片，一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决心，杀向了北冥秋红。城墙上的叶琳琅正在和鬼族门人纠缠，无法分身支援北冥秋红，只见他一人孤军奋战在血海里，刀剑迷迷而过，剑光如吞云噬血。就在此时，天空四周突然传来喊声， 殿下，云皇五老前来救驾。 只见城墙四周忽然多出五个灰袍老头，各持兵器杀入重围。大长老风云首当其冲，挥舞着手中禅杖杀入重围，靠近北冥青红喊道： 殿下，请恕乌老救驾来迟。 乌老来得正好，阵法可也不好。 殿下放心，血池阵法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无人能逃。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红牛出现他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 容，让满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人，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任何风拂出的音线谱成是你的乐章。 期待明天会更好。 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五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吟歌。1033广播书场 第46集。只见大长老风云说完，忽然将手中禅杖插入地下，双手做法，口中嗡嗡念起了咒语来。其余四老也站至了宫内四角，分别为东西南北四位。只见五老起手做法，挥手天变，乌压压的云层顿时就覆盖了整个无双宫，怪雷经典不断在天空闪过，那一团团的乌云如同要爆裂开来一般。云峰五老为了布下此阵，早已花费数日心血，由北冥秋红暗中安排，此阵终于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如期完成。次日此阵一开，血池铸成，一旦血池注满了鲜血，云荒剑便可得道成魔，威力无比。 哈哈！ 众人看着云荒五老做法，只觉脑袋眩晕，双耳一阵鸣叫，全身肢体动弹不得，抱头痛哭，痛不欲生。只听那四老口中大喊：生住以灭。大长老风云右手拿起插在地上的法杖，口中大喊一声：揭破。法杖又再一次落在地上，落地之处顿时破裂成一个圆形的地坑来，整个无双宫的地表一片震动，那地下忽然冒出四个渠道来，四个渠道皆从四方而来，坐落于东宫、南宫、西宫、北宫四个位置，将四个方向的血水慢慢汇集到了大长老风云的法杖之下，渐渐变成了一汪血池。随后跟来的丁俊和孝姿也被眼前的一幕所吓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着专心做法的云荒五老，再看看遍地被杀的尸骨，残肢满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小子手握路边，一脸茫然地站在那儿，竟然忘了打斗。身边的丁俊挥舞着双刀赶过来救他： 小子你怎么了？ 丁俊死了好多人。 丁俊边打边说：江湖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不是他们就会被他们杀死。小子摇摇头，握在手中的路边都觉得棘手，他心里犹豫着，做着一切到底是对还是错。看着眼前的丁俊拼命挥舞着手中大刀杀向人群，脸上沾满了死者的鲜血，小子只觉一瞬间天崩地裂，自己已无容身之地。就在他毫无防备之际，一把利剑刺向了他的后背，后背被袭，小子只觉一阵刺痛，却也无法顾及，手中的路鞭不由自主地甩向后面，击中那杀他之人。只见那路鞭火辣辣地打在了偷袭者的脑门上，一道火红色的血痕直贯了他整张脸，那人睁大了的双眼慢慢向上翻去，扑通一声倒地而亡。他死了。孝子颤抖地握住手里的路边，以后也不敢再想。大战之际，无论对错，他唯有施展他的本能，杀人杀人不断杀人， 这一身功夫天生就是为了杀人而准备的，可如今他却才知所谓江湖是如何的身不由己，并非当初和丁俊所想的那般浪漫自由，宛如作茧自缚，把自己一步步逼上绝路，再无回头的可能。江湖路一入便无法回头，这是什么阵法竟然如此厉害？夏侯云烈挡住眼前的风沙，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向自己压来，忙问身边的庄圣剑。庄圣剑摇摇头，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想起来了，这五个老人便是那云皇帝国的云皇五老，身怀绝技，必定是用了什么神秘的妖术将我们困在阵中，想让我们求神不能，求死不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先杀了那百名秋红再说。说完，夏侯家三兄弟浮云宫公主庄上剑连同浮云宫三弟子一起撒向了北冥秋皇。忽然嗖的一声，一只明晃晃的银枪飞了过来，深深地插在一边的几具尸体上。这柄银枪乃是陈枪堂堂主冷如环的，而此刻冷如环已经被云荒剑杀死，倒在血泊之中。那铸剑堡堡主也已被云荒神剑砍下一只手臂，痛苦地捂住伤口大叫： 前辈！ 浮云宫三弟子见状赶忙过去帮忙，这些人又哪是北冥秋红的对手？唯独那鬼王还在和北冥秋红对抗，不过身上也已挂了彩，但一时之间北冥秋红仍拿他不下。你究竟是何人？北冥秋红大叫着，一剑刺向了他的头上，却见他头上戴着斗笠，不受剑气已经破裂开来，一张白净冰冷的脸映入了世人眼里。 慕容雪！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本该死了的人现在为何会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北冥秋红一阵诧异：你不是鬼王，你是狼月教主慕容雪。慕容雪看着他说：没错，我是慕容雪。什么？北冥秋红收起剑，不敢相信地看着他问：哼哼，你既然还没死？慕容雪冷冷一笑：哼，没错，我还没死，不过拜你所赐，多了张轮椅而已。哼哼，天下的事可真是可笑。好，既然你没死成，今日我就成全你，让你死在我云荒剑下。北冥秋红说完，挥剑又刺向了他。谁死还不一定。慕容雪已不甘示弱，抽出游离剑杀向了他。 秦师兄，是慕容雪，他还没死。 童冠飞不显地看着打斗中的二人说。云芳一阵心乱，也不知如何是好。 秦师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要不要出手？ 那通关飞也点了点头说： 是啊，慕容雪是我们的敌人，百名秋红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怎么做？ 秦柯观察了一番，然后说：不管慕容雪是出于什么目的要杀百名秋红，但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敌人，那就是百名秋红，先杀了百名秋红再说。 元芳摇摇头：可是慕容雪也是敌人，我们这么做岂不是帮助了敌人？ 秦柯摇摇头：现在云荒五老施展法阵困住了我们，让我们无法进退，大敌当前，先放下前尘旧恨，杀了那百名秋红再说。 好， 兄弟三人一条心，举剑杀向了百名秋红。而此刻 夏侯家三兄弟却不见得有那么团结了。夏侯云烈、云迪虽然一心只顾着夺剑，但又恐功夫不济被云荒剑杀伤，见浮云宫庄主双圣剑仍旧保存实力未曾出手，也跟着站在那儿观望，迟迟不动。而夏侯云城则护住怀里的霍夫人，忙问夫人可好。霍夫人摇摇头说道， 奇怪，为何那云荒五老做法我却没事，而那些人却是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身边小何也颇为不解，跟着摇摇头说， 我也觉得有些难受，只觉得肢体难以控制，却不如他们那般痛苦不堪，七窍流血。 霍夫人想了想，然后对夏侯云城说， 或许这阵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没有用，只是针对那些有功夫的人，功夫略低的人无法用功招架，自然就会先死。我看这阵法相当诡异，只恐再这么继续下去，云城你也会受不住的。 以夫人之见，我该怎么办？ 我看你们先同心协力破了那阵法再说。 好。 夏侯云城点点头，然后对庄上剑和云烈、云迪说， 公主、二弟、三弟，大敌当前，我们先联合起来破了那妖阵再说。 好。几人口号一致，兵分四路杀向了云荒四老。 师父，徒儿来帮你了。 爹，丁俊来了。 三老抱怨，四老地裂，分别看到丁俊和孝姿赶来，满脸欣慰，专心作法。一面成佛，一面成魔。叶姑娘，你看那无双宫内一片乌云密布，里面却暗潮涌动，血光冲天，看来是云荒五老开启了那个邪恶的阵法，开盘做法，想用人血来炼剑。采珠人指向眼前的无双宫说，快马加鞭赶来的叶金红却无法进入无双宫内，只能满脸焦急地看着无双宫外缭绕着的气波叹息。 采珠人，这究竟是何等阵法，为何我无法进入无双宫？ 无论他如何的努力，只觉得一股强大的气波在将他推开，让他迟迟无法入内，心中的焦急不由又多了几分。 此阵名唤血池阵法，据说是一种失传已久的神秘阵法， 因为过分邪恶，很少人会懂得，更别说用了。不过世界上能够修炼此阵法的人并不多，只有五个人，那便是云荒五老。 云荒五老？ 没错，云荒五老曾经是云荒帝国的五位镇国大将，他们施展出来的血池阵非同小可，一旦那血池被鲜血注满，此阵完成，云荒嗜血，神佛俱灭呀。听采珠人说得如此可怕，叶金红不免更加担心起来。 那么我们要如何破得此阵法？ 采珠人摇摇头，满脸迟疑地看着乌云压顶的无双宫。罪孽呀，罪孽呀，又是一场血腥无辜，为何人类就逃不过这些血杀呢？他本只想做个与世无争之人，却不料还是要再见到这血流成河的惨状。忽然一条黑影从草丛中窜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就架在了采珠人的脖子上。只见来者冷冷一笑说， 哼哼，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哥哥。 哥哥？ 叶金红迟疑地看着来人，此人便是真正的鬼王清风菊。如果清风菊是他的弟弟，那么此人便是那清风竹无疑了。那神秘的采珠人果然是那清风竹，当年被弟弟清风菊刺杀后退入了茫茫北海，幸而大难不死， 劫后余生的秦风竹索性逃离了江湖恩怨，做了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居人，专心研究岐黄五行之术，却不料被叶金红之事再度卷入这江湖中来。弟弟，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老样子，总是那么霸道，想要的总要得到手。秦风竹惨笑着看向秦风菊，不过他这个亲弟弟的心里并没有一份愧疚。秦风竹惨笑着看向秦风菊，不过他这个亲弟弟的心里并没有一份愧疚。可像从前的云荒帝国一样，从一个小族变成泱泱大国，雄霸一方。哼哼，泱泱大国又如何，能风光几年还不是惹来杀戮，到头来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过分的贪念只会令人遁入魔道，变成心魔的奴隶，只会不断驱使自己去填满心里的那个空洞，这样做人是不会开心的。秦风竹，只有你这样的傻瓜才会这样想。世界上的人有哪个不是贪恋名利权贵之徒，告诉你，我能为了鬼王的宝座杀你一次，就能再为了鬼族将来的天下杀你第二次。弟弟，这个世界上难道名利和权势真的就这么重要吗？难道连血缘之间的亲情也比不上吗？哥哥，我只想告诉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今日你若肯乖乖说出破解之法，我便可暂且饶你一命。秦风竹惨笑一声，然后淡淡地说，不是我不告诉你，而是怕你去送死。你说什么？这血池内已经煞气冲天，还没等你夺到那柄神剑就会被别人杀死，更别说想要驾驭神剑了。这些无需你多管，赶快说出破阵之法。秦风举将手中的刀又收了收，只见那秦风竹喉头已被刮伤。站在一旁的叶秦红再也看不下去，冲着秦风举大喊，你还是不是人？你哥哥这般对你，百般袒护你，处处以你为先，你居然要杀他？哼，我已经杀过他一次，是他大难不死，倘若他再不说出破阵的方法，我便再杀他一次又如何？秦风竹叹了口气，然后说，也罢，这么多年为了能让你过得开心一点，我宁愿隐姓埋名当自己已经死了，却不料你的心里还是不甘心。弟弟，血缘之情是你说什么也无法磨灭的，你不当我是你哥哥不要紧，不过你始终是我的弟弟，我就再帮你一次。秦风菊收起刀来，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只见那秦风竹从身上撕下一块白衣，然后咬破了食指，在那块衣布上写了一道符，然后将符交给叶金红，对他说，叶姑娘，请你将此符从无极之门打入。什么是无极之门？无双宫现在是被血池阵法的气波所保护，里面的人无法出来，而外面的人也无法进入，但在血池尚未注满之前，天地间尚有缺口，这个缺口就是无极之门，你只需朝那缺口打入此符便可。叶金红点点头，拿着那道符飞身跃上天空，果然在那无形的气波之间找到了一个漩涡似的缺口，他用尽全力将那道符打了进去，只见那缺口卷住那道符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大，天空吞云雷鸣，宛如打开了一条时光隧道。秦风竹上前说，无极之门已经打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能相信人，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早知道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它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谁能断了这情分？ 梦想明天才洗碗，想要带你哭，再有点作难，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就变得内疚，连女生都可没路线，忍不住转身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放任，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睛睁一闭，不要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930公交车从松河出发，终点是北京王家园，全程30站，首发时间4:30，末班车21:00。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便是松河。4000年的历史，成就松河燕赵古风文化。今天的松河，以全国百强县。